已经在路上了 yeah, 是、啊、 On its way now The ambulance、啊、我们的救护车 is on its way now 它在路上呢那么 hit the road 已经上路了我们平时大家讲的 hit the road 已经上路了